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三晚八点钟的呢个周星星同学会啦。咁咧就嗱， 饮啖茶先啦。 讲个都唔同嘅即系角度去睇呢个周星驰嘅电影咧。其实我哋都系希望可以反映翻嗰个即系时代嘅一个背景啊，同埋系即系香港人唔系净系集体回忆咁简单，而系一种集体嘅心理状态嘅一种嘅演变。因為佢嗰個即係受歡迎嘅程度咧，可以咁講係即係後無來者噶啦，我覺得應該係即係作為一個喜劇演員，橫跨嘅時間都咁長，咁所以先至係即係大家要對周星馳嘅電影咧，要當作一件事看待。 最過，我覺得最過癮嘅地方咧，係周星馳嘅電影咧，有人會去背嗰啲台詞啊。 呢啲就係 culture 啊，即係呢個叫。邪教式电影 是啊，即是最过瘾的，即是想想为什么刚刚来的时候我叫你喝啖茶先，因为周星驰电影里面有一个经典，就是喝啖茶，所以现在差个包在这里。 嗯，那么起家的了， 这个很犀利啦，是吧，即是当年这个TVB 的盖世豪侠啊，入面就是他不断讲来讲去，就是我们坐下喝啖茶吃个包先有動作，咁呢對嘢咧喺當年即係阿媽都鬧我，我講埋呢啲咩？即係佢話你啲喂你啲無厘頭嘢嚟喎，呢啲唔 冇意思係啦， 意思 即係其實最早咧，我覺得 before 呢個蓋世豪俠之前咧，其實就係嚟自呢個周潤發 木嘴揮 揮啊，做咩啊？係咁先，係 咁先， 唔 係 咩啊？ 咩啊？ 係啦。咁就當時我細路嗰時遇到嘅情況都一樣嘅，有一學咧實俾阿媽 鬧， 學壞曬，到時到後同人哋講嘢，如果係咁就死啦咁樣。即係嗰時係唔係好嘢嚟嘅噃？呢啲口頭禪 唔可以接，不能接受嘅。 又唔知點解喎？佢哋覺得係不能接受嘅喎。 老師都覺得唔得㗎呢啲。 我翻學校講啊，更死添啦！我覺得，即係我有個好慘烈嘅教訓嘅，其實 係聽下先。 咁就小學嚟嘅嗰陣時係，我記得嗰陣時有一套電影叫做《社女》，林建明做呢個女主角，剃光頭 嘅。你繼續。 咁咧就我唔知點解喺邊度睇翻嚟嘅，佢一個宣傳片嚟嘅係。咁咧就係咁樣嘅，佢整個整件衫拎高，然後放翻低嘅。咁咧就寫住兩個字，就係社女。咁你拎高就見到，放翻低就見到咁樣。咁就翻學校照做啊，當然係對住呢、這個對住呢個女、 哦、 女同學，對住呢個女同學照做，結果就死得罰咗一個禮拜留堂，就係咁啦。我諗木嘴揮冇咁嚴重嘅，我覺得。 我想可能是後期啲啫，應該老師就即係老師行就對於即係成日話唔好睇咁多電視啊，睇啲書啊，學教壞曬啊。 啊，點解一定要係啊？嗰陣時係電視係十惡不赦嘅，我都係。 係啊。 咁你如果就仲要學習電視裏面嗰啲口頭禪咧，就更加十惡不赦。 係啊，你個操行一定唔掂啊！ 一定，同埋即係壞分子啊！學校裏面嘅，咁就所以佢初初出道嗰陣時啦，無厘頭呢樣嘢其實幾時開始叫做無厘頭嘅咧？呢、這個甚至係廣東話變成係影響翻普通話嘅語言嚟嘅， 甚至乎 而家有嗱，我指呢個 T-shirt 就寫住 無厘頭， 就係佢哋用廣東嘅用拼音啊。就是變成而家甚至係已經係一種嘅，即係原本國語裏邊冇呢種中文嘅講法嘅， 係反噬翻去。 而家係又係啦，即係廣東話就輸入翻去內地，成為呢個普通話嘅即係文字嚟嘅。 即係其實無厘頭嘅意思，其實即係冇頭冇尾啦。咁啊，有人定義過嘅，即係我愛周星馳嗰本電影啊，嗰、那個作者咧就話透過玩世不恭嘅表達一個揭示事物的本質，這樣就叫做 這些就他不明白香港文化了。因為我記得啊，這個講法就不是周星馳才發明的，而是廣東人從來都有這個講法，就將這個講法就應用在周星馳的演出的風格上面。不是有周星馳才有無厘頭，是無厘頭一向都存在的， 一路都存在， 是就是说那些人九不搭八，其实是不是应该 是了。其实呢刚刚这张图呢，我就因为不搭即是写都写不到，或者讲都讲不到，其实它原本怎 么写。 原本呢现在我们上面叫无厘头，或者叫做无 即係厘米個厘啦，有人會用呢個啦，通常會咁樣形容，哇你講一個無厘頭㗎咁樣。不過而家講呢句都人哋話你老土㗎啦，而家冇呢句嘢。其實佢最初係嚟自乜嘢呢，就有個講法嘅，就話呢佛山人呢就叫做莫厘頭敲又得讀溝又得 ，OK， 即係孟德斯溝嗰個音啦嚇 ，OK。咁其實係乜嘢嚟嘅咧？呢四個字，咁大家開始要發現，其實就係莫厘頭，即係摸不著頭腦啦。咁但係點解會最後會有一個我哋覺得啊，好似 呢個日文漢字嚟嘅喎，唔係呢個日本鹹碟裏面經常出現，我哋唔好呃我喎。 其實咧，日本人咧係借咗我哋個字，反而咧佢又保存咗， 保存咗呢個字， 保存咗呢個字喎。咁日本嘅電影入面咧，好多時即係其實唔一定係 A V 電影嘅，係咪？ 你唔好扮嘢啦，一定係 A V 電影先有呢個字嘅。 一定㗎，因為咧喺日本人入面嘅眼中咧，最美麗的。即是屁股的样子就叫做毛毛，就叫做土敲 土啊，一个土啊， 一个土啊，土土敲，咁你觉得咧 就好嘅形状嘅啰柚咯， 系啦，好靓啦，咁样样。咁其实我哋多谢日本人咧，帮佢保存咗呢个字。 啊，唔系，佢有人攞嚟做姓氏嘅， 有几夫？ 唔系你嗰个女演员啊，呢个泽沟英龙 华。哦，系， 系啊，咪就呢个字咯。 嗱，咁其实呢个字咧，其实解乜嘢咧？就系你尾龙骨最后嗰一节。骨 哦， 即系最后一节，即系你个， 即系个位置就啱好喺个屁股嗰度。 系啦，就喺个屁股嗰度。咁所以咧，其实成句说话咧就话， 即系如果个人由动物进化到最尾退化嗰条尾啦，因为 系啦， 退化剩一节咪就系呢个字咯。 系啦，就 系 嗰个位啦。 系咯，就系嗰个位咯。 咁所以其实个意，即系实际嘅意思咧，喺中文入边嘅意思咧，其实即是话你。那節咧好光滑冇嘢嘅，由頭到尾都係冇嘢嘅，咁即係摸不著頭腦咁樣解咯。咁不過就話你係用摸不著頭腦過癮啲咧，定係我係話啊？你講緊幾無厘頭過癮啲咧？我覺得無厘頭好似攰形攰聲就啱我哋廣東文化多啲。 以前我覺得都有呢種嘅演員嘅，就係咧點講咧？你記唔記得細個我哋睇老夫子咧，總會出現。每一集裏面都有兩三頁都是叫做耐人尋味。 哦，那個簡直大集大成。 我覺得那個其實耐人尋味就是無厘頭的文化的體現來的。 是樣板來 的。你所以呢在這個逃學威龍裏面呢，吳孟達有一場戲的，就是揸住碌木在那裡吃煙嘛。 是。 其實 那個是一支木沒點著的。但他絕完之後就有煙噴出來的， 未耐人尋味 了。跟住周星馳走行開拿來看看，咦為什麼會絕了之後有煙噴出來的呢？其實就是老夫子的耐人尋味，就是無厘頭咯。 即是廣東人都有這種無厘頭的傾向的， 其實新馬仔也有的， 新馬場也有， 新馬仔鄧寄塵那些喜劇裡面也有的， 兩傻有地獄， 是一些即興和即興表演和是即時度的 get 咯。 即係嗰套以前我哋最中意講嗰套咧，就係兩傻有地獄啊嘛！即係阿鄧寄塵、鄭君綿、 鄭君綿 係嘛？我可能唔記得清楚啦。咁入邊其實有好多呢啲嘅 gag 喺度嘅，亦都係即係話即係你我唔會好正經咁樣答你，即係反而就係用一個即興嘅手法去表達、那個， 做一啲動作，講一啲説話出嚟，係上文下理都唔通嘅，或者其實點講咧，就係英文有一個字叫做 odd。odd 啊，系啊， 好 odd， 好 odd， 即系我觉得无厘头嘅意思，其中一样嘢就系嗰啲 get 系好 odd 嘅，其实系冇文理嘅，冇文路啊，其实。嗱，你譬如许冠文咧，佢有铺排噶嘛， 三分一个细 get， 系啦，三分一个细 get， 五分一个大 get， 嗰度 punch line 系点，佢全部有铺排噶嘛。咁所以我就话人哋唔会觉得，点解许冠文嘅电影流行嗰阵时，啲人唔会觉得佢无厘头就系咁啦。咁但系周星驰嘅喺《盖世豪侠》里边，即系电视台嘅表演都已经系咁噶咯， 系， 即系佢嗰种我最记得佢同梅小惠系他来自江湖啊，其实 他来自江湖， 他来自江湖，佢同梅小惠嗰个演出啊，最后尾啊扮鼠啊嘛，叫佢 系嗰度好犀利嗰个， 嗰度真系即系完全系即兴，我谂系即兴嘅根本系，但系嗰个嘢同个剧情系我谂即系夹硬加落去嘅。粵語長片咧，本身有一種特色係七日仙咧，就係好夾硬嘅啲 get， 硬 get 啊， 即系 冇铺排冇剩就嘣一声咁样就塞落去嘅。我估系即系制作粗疏嗰阵时候就要将佢即系压够嘅时间啊。 但系呢种特色就会喺八十年代嘅《欢乐今宵》咧。 一定是那個年代到 即是發揮到淋漓盡致的， 因為木人行就要積度嘢嘛，同埋係嗰個有個演出的壓力嘛，即係佢每日你喎， 係啊， 每日你喎，歡樂今宵，你話嗰啲多嘴街啊嗰啲 get 咧，係日日度嘅喎要， 所以咪有盧海， 其實喺盧海鵬又好或者蝦仔爹哋嗰陣時已經有㗎啦，我覺得嗰啲大白鯊嗰啲已經係咁㗎啦，已經 係。我最喜歡就係、是、蝦仔爹哋入面嘅盧海鵬啦，跟住佢走去改咗人哋嗰啲幾許風雨啊嗰啲，其實都係一個無厘頭嘅玩法嚟噶，冇變過其實。不過我哋會問個問題就係點解周星馳先生嘅電影一扣實咗無厘頭呢一個概念啦？ 我諗係同電視台嘅嗰兩套電視劇有關嘅。 更重要嘅就係、是。點解無厘頭就一定係周星馳先生嘅電影啦？咁同埋呢樣嘢係令佢廣為人知不特止咧，變成一個招牌， 同埋一個風格嘅代表咯。 一個風格代表嚟嘅喎，即係而家你邊個你再做嗱？譬如有冇人都有嘗試透過無厘頭起家？ 有學過佢嘅張衛健啊，就算張家輝都學過佢。 有啊，即係 張衛健學過佢咋？唔就 喐使乜驚啊？嗰啲即係嗰類啦， 即係度啲口頭禪啊。 譬如舉例電影上面就是鄭中基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又唔會覺得話，無厘頭一講起就唔會諗起鄭中基又話張衛健啦，我哋反而係諗起周星馳。 因為我覺得 點解咧？ 無厘頭就不止於考口頭禪，好多人諗住學周星馳咧，就學咗口頭禪嗰一撅。嗱嗰一撅咧，其實我覺得反而就最表面嗰陣嚟。我覺得無厘頭，你以為無厘頭咧，其實佢一收尾邊套戲講過咧？你話我無厘頭，我話你戇狗狗啊！係邊套戲咧？ 唔記得咗。 佢自己講過嘅 係有講過。 咁咧就嗰、那個 timing 好緊要啊！所以我就係話咧，喜劇演員喺台前嘅即興咧，你唔好以為佢真係好似爵士樂演奏咁。 哦，記得啦，好似係賭俠定係賭聖打電話啊嘛？ 寫 咪 寫記錄音帶俾咪 賭神 拍低俾阿刀仔咪俾阿劉德華係啦， 係 即係就同阿吳孟達兩個喺度，最後尾咧就話你唔揾我你就笨啦，你話我無厘頭 賭神大人在上，係啦，嗰 part 係啦， 即係有個電話 number 啊，電話 number 係啦， 咁就係賭聖啦，應該 係係咪賭聖定係賭俠啊？ 是啊，你果然無厘頭，我話你戇鳩鳩。 應該是賭俠， 賭俠啊， 應該賭俠 啊，係啊係啊， 佢已經賭勝咗啦， 因為賭勝咗㗎啦，但係佢係自稱賭勝嘅嗰陣時候， 佢贏咗好多錢，但係發覺冇實力㗎嘛，原來係。 咁咧就呢、這個佢自己經常喺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嘅電影裏邊都自嘲嘅喎，即係啲人話佢無厘頭嘛，其實佢唔認嘅喎，咁我覺得係嘅喎，個原因咧就係咧好多即興嘅演出咧，就爵士樂可能就真係即興演奏啦。即是去 jam 歌，但是在喜劇裏面呢，你要把握到的節奏和喜劇感呢，張衛健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因為他那個無厘頭是沒有一個 timing， 即是他講出來第一不要笑，因為你第一個做就好笑，第一個做王家衛就成功，第二個做王家衛已經失敗了嘛，其實第一個杜可峰就風格，第二個就已經說你不懂拍攝了嘛，所以呢周星馳呢佢係嗰個 timing 嗱，我成日覺得，譬如你講過佢有幾場戲，譬如喺《情聖》裏面，嗱你唔好話佢無厘頭喎，佢嗰個對手戲咧，佢同阿毛舜筠嗰個對手戲咧，嗰、那個係久經訓練嘅演員先做得到嘅，我覺得，即係佢個無厘頭係建基於佢有厘頭喎， 好有厘頭，好有頭有尾。 係啊，你睇佢呢個係風筒，嗱、這、呢個國產007係經典啦。就是這個是風筒和這個是蘇跑的那場戲， 而畫面這個應該是家有喜事，畫面裡面應該是家有喜事， 現在拿著花灑那個 拿著花灑那個是家有喜事， 不是他是家有喜事也有很多無厘頭的， 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你問我呢，其實在007裡面你看到的他那個就是這個911 Model 911這個呢不是他那場戲他的節奏他講對白的方式同埋佢喺度咁樣喺度整緊個頭喺度棘住咗噶嘛，收尾喺度。 嗯， 我諗全部都係 要用時間去度的東西。 我覺得不單止去度，為什麼我們會將、周星馳先生和無厘頭拉上關係，甚至乎變成他一個品牌身份證 DNA 呢、啊、原因其實他是想嘗試用嬉笑的方式去解決一些問題、剛才你說到那一節我做一個特務儀容是很重要的、啊、其實他是嘗試解決的問題的，不過他用一個即是他 rationale， 他有自己一個特務，他有很多不同的神秘的武器，係嘛？咁我諗調翻轉頭就係點解啲人咁喜歡嗰個演出嗰、那個好笑嗱、啊？好笑嘅嘢好多㗎，係咪先？即係好當時同佢一齊並駕齊驅嘅好笑嘅嘢都不止係無厘頭啊！咁有其他嘅電影都有啊。頭先你講到話張家輝又好，張偉健都好，咁其實都係一紮笑像喺度。 我諗，但係佢跟風嘛。嗱，許冠文啊，我覺得唯一可以同周星馳去作一個比較。就亦都係可以睇到周星馳嘅特色。許冠文嘅 punch line 咧係好清楚嘅，我覺得。第二，佢啲 get 咧好多時候有跡可尋啊，喺英語電影裏邊咧係揾得到嘅。咁所以咧嗱，我舉例咧，我覺得佢做私家偵探係邊套咧？摩登保 鏢。摩登保鏢。 半斤八兩。 半斤八兩。 半斤八兩。係啦，佢做私家偵探一開場嗰幕。講我哋呢班打工仔嗰陣時候，就好似 MTV 咁噶嘛，跟住就啲人翻工啦、上班啦咁樣，咁佢就係跟蹤一個紅色高踭鞋，咁啊影住對腳啦。但係咧，佢就著住一對爛咗嘅布鞋，然後踩到個煙頭嘛。嗱，嗰段戲咧，個安鋪排啊各方面咧，都我嗰陣時候我記得我入去睇咧係覺得好好笑，佢踩煙頭嗰度。咁但係咧，你覺得佢成樣嘢咧係有一個經營喺裏邊？佢冇嗰種嘅 happening， 我哋叫做曾幾何時喺藝術創作裏面都有一個叫做 happening art， 即係偶發藝術，就係、是譬如當時有個好出名嘅叫做 Michel Duchamp， 佢就將個廁所寫咗一個法文寫住 fountain， 將一個尿兜啊，然後擺咗喺一個 gallery 嗰度，咁然後咧大家就去 interpret 究竟呢樣咩嘢啦。咁嗱 ，happening 嘅藝術咧，佢有一種偶發性係咩呢？就係、是、佢令到你要諗點解咧咁怪嘅，即係佢出現嗰樣嘢係一個 odd 嘅一個 situation 啊嘛。嗱，咁所以你見到佢有一啲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咧就有鋪排似許冠文嘅，但係有一啲戲裏邊咧特別佢遇上，譬如嗱，我舉例啊，《唐伯虎點秋香》咁，佢成套戲都有鋪排嘅，但係佢阿梁家人一攞石榴遮嗰張嘢出嚟，原來係金小文裏邊嘅哨牙針咧。你嗰下咧，你就追到硬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佢唔可能成套戏都系无厘头嘅，因为张伟健嘅失败嘅原因咧，就佢成套戏都用无厘头嘅风格去演绎咧。其实无厘头只系喺嗰个 kick 里边嘅 cream 嚟嘅，即系嗰个提味啊，嗰一浸嚟嘅。你可以甚至当佢一种味精添。但系如果你个剧本结构啊， 系唔得就 我头先就系话周星驰嘅剧本结构里边，无论系感情线啊。佢嘅打大佬嘅呢種嘅主題啊等等呢啲嘢咧，係得到觀眾嘅支持啊嘛，所以個無厘頭係建立喺嗰個基礎上邊嘅。佢唔可以嗱，我覺得真正無厘頭嘅電影其實係啊曾志偉有一套叫做《小小小警察》。 哦， 我唔知你有冇睇過？ 經典哦，經典嚟 嘅。嗰套就真係絕對嘅無厘頭電影啦，但係你唔會中意嘅嗰套戲其實係。 係 嗰套係即係八十年代尾啦，《小小小警察》嘅一套經典嘅電影嚟嘅。 我俾我覺得咧，點解無厘頭喺嗰個時代係中咧？嗱，最重要的一樣咧就係周星馳電影嘅無厘頭咧係有劃時代嘅意義嘅，即係就算而家年輕人去睇咧。都覺得好睇精彩，其實個關鍵係咩咧？佢重塑咗觀眾對於某一啲事情嘅經驗， 同埋佢打破個成規咯。 係啦，咁你就覺得佢，你就覺得個無厘頭，我話你 就戇狗狗咯，係啦， 講得噶嘛。咁啊，譬如我想舉個例，譬如大家諗下審死官係一個乜嘢嘅故事？成套戏审死官就开始被人去批评他说他是即无厘头啦，这样即是赌性开始啦，是不是？那审死官是说什么？其实就是你想清楚，他是哇壮师、 即係律師梗係維持正義㗎啦，係咪？冇嘅喎，係嘛？佢冇一個 山仔冇屎， 正所謂叫做剛正不阿嘅英雄。其實佢係顛覆咗你個價值觀，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冇頭冇尾咩？可以咁講嘅。如果你有一個既定嘅黑板嘅印象，哦，藏屍係咁樣樣嘅嘢，咁你咪覺得佢冇頭冇尾咯？ 等於阿羅家英一樣咯。你對唐三藏如果一個先入為主嘅印象，覺得佢係一個好正經、好黑板嘅一個即係佛教高僧咁樣，咁羅家英嗰個無厘頭咯， 係。 但周星馳，我想佢以前我睇佢訪問，佢成日都話你一定要度一啲嘢出嚟，係人哋估你唔到嘅。所以好多時佢係咩咧？點解佢要特登去顛覆嗰啲人物呢？就因為正正咧，大家以為佢係英雄，佢就顛覆佢成為九紅。大家都覺得係九紅嗰啲咧，其實暗地裏佢係一個英雄。 哦，咁啊，最經典應該係睇《鹿鼎記》。 嗯， 你即係喺金庸小説《笑傲江》唔係《笑傲江湖》嗰個應該係 鹿鼎记， 鹿鼎记系鹿鼎记入面，佢讲紧陈近南，讲紧书剑恩仇录嘅陈近南，系一个刚正不阿嘅大侠嚟噶嘛，系咪？哇，风流倜傥系咪？咁但系走咗，咁佢为咗反清复明嘅大业，不惜牺牲一切，系咪？咁但系佢最后嘅即系嗰刻，阿刘松仁饰演嘅陈近南嘅角色喺鹿鼎记嘅故事入面，佢就同佢讲啊嘛，阿小宝，其实呢我哋反清復明咧，只是一個口號嚟嘅啫。其實就啲滿洲人搶曬我哋啲錢同埋女人咁。咁你淨係呢個位置已經係一個即係、就是、你會顛覆咗即係所謂叫做反清復明嘅意思。但係甚或乎呢套戲咧，即係《鹿鼎記》幾時出咧？我都要查翻先。 《鹿鼎記》應該係九。五九六啊，系嘛？ 系啦，《鹿鼎记》系九五九六嘅时候出嘅时候，咁其实你又去到一个问题就系、是，咦？同香港当时好多你既往嘅即系已知嘅人嘅面貌，可能喺个政治嘅改变底下咧，都会不一样。咁其实会有一种嘅即系莫名其妙嘅共鸣感出嚟，就系、是、打破既有黑板印象，甚至乎一个最仲过瘾嘅就系讲佢话边个入宫啊嘛。天地會佢就話邊個入宮去自殺啦嘛，咁跟住話即係搶凳仔坐，咁原來佢就將所謂我哋一路以認為嘅 自己去 係嘛， 原來唔係。 你諗下，佢係直接抽擊緊，我成日用呢個字，直接抽擊緊咧，即係呢一個吳宇森入邊嘅英雄電影。嗱，吳宇森嘅黑社會電影咧係一種 同埋反恐所有嘅呢啲道德論述。 係啊， 佢所有譬如反清復明咁講到屌民族大義咁，最終原來都係為咗女同錢嘅啫咁啊。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佢有一種咁樣嘅犬儒啊！你可以咁講，即係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咧，逢親口號叫得最響亮嗰啲，一定係撲街嚟嘅。 係啊， 咁就反而係嗰啲小人物咧，就係、是、最猥瑣卑劣嗰啲咧，表面上啊， 仗義每多屠狗輩啊， 就反而係最有信念價值觀嘅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令到佢深入基層係有原因嘅。咁亦都令到好多嘅知識分子所控制嘅頒獎禮咧，佢係好後期啦，《少林足球》好似係。先至攞呢個最佳男主角嘅問題。咁你諗下，其實《少林足球》已經係去到佢創作嘅中期，而過咗佢，其實佢由九零年已經開始紅嘅咯喎，一路倒勝，一路去到《少林足球》喎，九七之後喎，其實。咁所以啲人覺得佢係唔上唔到大台啊，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即係只不過係一個插科打韻嘅小丑，用咁嘅角度去睇佢嘛。 但其實如果咁樣睇又大錯特錯，反而我覺得佢係喺呢一個即係九十年代入邊咧，佢係一個革命者又得，或一個叛亂者的角色去睇。 搗亂咯、 啊，搗亂佢。 係啊。 咁其實喺呢個年代入邊，即係喺可能喺華人社會啦，或者喺即係東亞社會入邊咧，就其實好怕呢啲嘢。咁但係所以我哋唯有去點樣去分析啊周星馳先生嘅無厘頭嘅文化特徵咧，就可能要借用一啲外國嘅經驗。咁啊，俾張相大家睇下，大家。识唔识呢队乐队 Sex Pistols？ 哦，如果你知道呢个 Punk Movement 就一定识噶啦。呢、這个 Sex Pistols 就系呢个英国喺呢个七十年代啊，一队即系对西方流行文化影响相当之大嘅一队乐队嚟。 但就相當之混亂嘅，我覺得 你我永遠都聽唔到佢唱啲咩， 永遠聽唔到講乜，永遠都扮吉他啦咁樣。 好嘈啦， 唔係最後尾一定將個吉他扮爛佢嘅，唔知點解 係嘛？即係謝霆鋒最初嗰時都係掟吉他嘅，我話 謝霆鋒就留嘅佢嗰時唱緊情歌掟咩吉他，但係人哋話聲稱自己係 anarchism 無政府主義者嚟噶嘛 ，Sex Pistol 啊， 係係啊，咁另外一個就係Blockhead 啦，即係 嘲笑都英女王啊嘛， 嘲笑都英女王 ，God Save the Queen 啊嘛， 嚇咁啊呢個非常之經典，點解我？我會用這個去看，就是用一個文化研究的角度去看這件事。其實這個樂隊和 Blockhead 都好，其實它是不是給主流的人聽的嘛，即亦都是對這個中產的一個諷刺來的嘛。所以其實它們是代表了呢，即一些勞動階級啊，難達達啊，其實就是一個反抗的象徵的， 周星馳的早期的電影都是的，基層難達達， 反抗反抗現有啊，他要發聲啊，他最喜歡是做些什麼呢？由這個樂隊又好，周星馳先生的電影都好，他呢他有一個攻擊的對象，他是攻擊著中產階級的口味， 很明顯啦，你那個石榴姐是拿出來原來是這個金小敏，金小文的呢個散華真你就知啦。 即係所以如果你去看個電影，淨係話，那套電影入邊有正有邪，有好人有壞人，有奸角有有對立的時候，其實諗清楚，其實佢攻擊緊啲乜嘢？即係審死官佢攻擊緊啲咩？佢唔係攻擊緊嗰個制度啊嘛，佢係想攻擊緊就係，喂，其實大家有冇諗過阿宋世傑？其實他是什麼人來的呢？即其實 他攻擊這些東西嘛，譬如《鹿鼎記》裡面他講的不是講的，即反清復明的一批天地會的人和這個滿洲政府的對立的，他直線抽擊的是講的，咦，革命者 是什麼東西呢？ 爭大台， 爭大，即是爭大台呢， 大家都拿 拿個道德高地來去想自己上大台啫。 即中產的口味就是什麼？中產的口味就是一些勤力啊、拼搏，其實它裡面都會有，但是它那些無厘頭的位置呢，其實正正就是攻擊緊所謂這種的中產口味，主流的思想，壯絲不一定是好人來的，這樣樣。 同埋我諗佢出發點就未必諗得咁多，但係因為佢正正咧就係要即係語不驚人死不休啊！即係佢要顛覆嗰個類型啊嘛。譬如武俠片裏邊陳近南呢類反清復明嘅義士咧，就一定係咧有濃厚嘅民族主義觀念嘅。咁佢要顛覆呢樣嘢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金庸嘅最後一本武俠小説根本就唔係武俠小説嚟。其實他是顛覆我們對武俠小說這個類型，金庸就用一個很正經的方式，也有一種很失徒的方式，就是用韋小寶這個人，一個出身於揚州妓院的小混混，然後最終呢、就是、神吹鬼拱底下呢就成就一番事業嘛。那你所有以前不是的嘛，只要練功的嘛，你看看郭靖由即 最初出來在大漠什麼都不識，跟那七個蛋散柯震岳那班友武功又是渣的，教啲徒弟出嚟更屎，咁但係佢就不斷要遇上一啲奇遇，遇上一啲奇人，仲要即係好似打機咁啦，中間又揾到黃蓉幫助，咁佢先至可以一路一路練到降龍十八掌啊、九陰真經啊嗰啲咁嘅嘢，就成為大佬嘛，打贏大佬嘛，呢、這個就係武俠小説嘅過程啦。但係韋小寶係完全唔係噶嘛。 他不需要經歷過這些所謂中產奮發圖強的程序， 即係獅子山下精神裏面所講嗰樣嘢，其實對韋小寶嚟講冇意思噶。轉博最緊要轉博得快，你叫我拜呢個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又得，係咪？你叫我講另外一套對住呢個陳近南講另外一套又得，咁佢就是一種咁嘅人啦。所以我就話韋小寶係一個香港人嘅 prototype 嚟嘅。所以周星馳做韋小寶咧，其實係一個 冇人做得好過佢嘅 相，係啦。你睇佢戴住個老虎帽咧，企喺度講古嗰個樣啊，有一幕就係咁嘅。其他人就圍著聽故事的嘛，是不是？那個就是活靈活現的韋小寶來的嘛。 香港電影反映緊香港生活的價值啦，譬如你講緊頭先嗰個就係工作態度，即係有一類電影就係好崇尚就係搏殺咁。咁其實即係吳宇森嘅電影其實就係講努力咯， 还有很努力讲搏杀啊。咁但係周星驰电影就讲另外一个唱来唱反调，所谓嘅无厘头就係蛇王啊、古惑仔啊、 转博快啊、 转博快啊， 即係善人啦、 啊。係咪即係呢个 俾人善啦、啊、你见到佢鹿鼎记里面佢同阿多隆嘅关系都係㗎。 我叻啊！系，我对你嘅景仰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 但系如果有事嗰阵时候，第一个撇就系佢啊嘛。 系，咁所以其实呢个又系即系点解佢一个类型，其实都系反抗嘅一种嘅特征啦。喂，好老实，我哋成日去推崇嗰种中产嘅生活嘅时候，其实调翻转头就有几多可以进入到中产嘅阶段呢？同埋而家。香港哪有中產、啊、我成日全部都好似阿大前言一咁講，而家香港一個下流社會。 嗱，好奇怪喎，喺佢咁多套戲裏面咧，佢好少，即、就、係、是、我記憶所及，佢冇乜邊個角色係一個中產嘅。 冇㗎。 同阿劉德華嗰套整蠱專家，佢個角色係一個整蠱專家嚟啫。劉德華才是個上班族喎， 佢冇中產過啊？ 佢冇中產過嘅。 佢冇中產過啊？ 係啊，最專業就係整蠱專家咯，專業人士就係。 整蛊啊，整蛊专家， 整蛊界嘅专业人士 系咯。咁但系嗰个都唔算系一个中产，所以其实你佢系好刻意，佢系炮轰紧中产呢一样嘢。生活上面嘅态度都系啦，系咪？ 但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市场考虑？即系话你睇电影，周星驰电影始终系 mass 啊，所以咧佢之所以选择做一个小人物。去顛覆呢啲大人物同埋一啲社會主流價值觀咧，就要攞到共鳴啊！我覺得係容易攞到共鳴。 咁我諗睇電影嘅人都係應該以基層為主啦。咁香港即係九十年代嘅時候，最主要嘅娛樂都係睇戲啦，係咪？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部分。不過我諗我哋陣間翻嚟之後可以再繼續討論落去就係、是。其实他在个无厘头上面都是讲一种身份认同的方法的。 是吗？ 是啊。 回来看看先。 城寨代表着中西